很复古， 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错，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宁奇。今年春运预计最高峰日客运量将超过1亿人次，鼓励顺风车等新业态新模式，旅客的各种失信行为将被纳入信用记录。近日，公安局组织对2017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进行梳理，包括吉林省 S106省道长春市境内、广东省 G324国道云浮市境内等10个城市路段。约240余名在伊朗转机的中国旅客滞留在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在中使馆协调下，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滞留中国旅客安全离境。根据澳大利亚有关报道，目前想要成为澳大利亚公民日趋困难，入籍等候超过2年，受到更严格背景审查的移民人数激增了450%。北京地坛、龙潭两大庙会将于2月16号正月初一开门迎客，2月20号正式初五闭幕。香港知名艺人谢霆锋在香港出席某音乐活动时，被问及新一年对于工作的打算，谢霆锋称正在筹备自己的演唱会，未来在音乐上会多花一点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得到双臂安排。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花一

他演唱的片尾曲《遗失的美好》也成为当年的热门曲目，而张韶涵后来火遍全国的《隐形的翅膀》呢，还出现在北京高考题目中。虽然张韶涵在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不如意的事，但他用歌声告诉所有人，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你还来得及去找回那些遗失的美好。 再多的风景也

顺顺利利，安康幸福。 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8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969。 969精英爱听榜，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去年我国累计生产黄金426.142吨，照比前年下降幅度超过6%。不过同期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料产金91.348吨，同比增长11.45%。空中客车公司日前在空中客车天津交付中心向国航交付空客总装的第8000架 A320 系列飞机，该架飞机由位于中国天津的空中客车亚洲总装线完成总装。国际体育仲裁庭近日作出裁决，全部满足28名俄罗斯运动员的上诉请求，取消其奥运会终身禁赛令，并恢复其索契冬奥运成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近日宣布，一个天文爱好者发现了美国政府一直寻找的卫星，在这之前已有12年没有收到它的信号。近日，旅客正在北京西站通过自助验票设备刷脸进站，该站今年增加了18台人脸识别设备，方便旅客快速进站。近5年，北京新增湿地8000余公顷，今年将结合新一轮100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加大湿地恢复与建设力度，全年恢复建设湿地2200公顷。李小璐工作室近日发布声明称，2017年12月29号，有关人员为谋取不当利益跟踪偷拍李小璐，使其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害，已将发布者起诉至法院。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小幸运》。《小幸运》这首歌可谓让他一曲成名，田馥甄独特的歌声圈粉无数。可是他说，我从不靠小幸运，我靠的是自己。当然了，他的每一次出现都离不开音乐。单飞后的黑碧终于能让田馥甄这个名字被更多人知道，他独立而特质的歌声在华语乐坛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 梦还多，你就不

去年，我国零售批发业、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主要行业增加产值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国民经济产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去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304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了128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1%，比上年末下降1.4%。国税总局表示，2017年推行营改增政策，共减税9186亿元，比2016年增加了3450亿元，宏观税负出现下降。我国采购4号无人机在10靶测试中完成极端天气下的密集打靶，可实现全天时不同天气下的导弹制导。为推进校园足球建设，教育部将建设200多所高水平高校足球队，并出台各年龄组最佳阵容和运动员等级挂钩的政策。国家食品药品总局和科技部印发意见，支持创新药、儿童专用药等研发，优先审批创新药品。国家税务总局最近表示，2017年全国各税务机关共计公布税收违法黑名单4228件，同比增长近2倍，推送多部门联合惩戒6.42万户，同比增长153%。 生活过得没有滋味。

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是你完美生活。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相信开车的朋友都知道，驾驶证每个周期有十二分，看似很多，其实一不小心闯两个红灯就扣完了。分数扣完的话，就要接受考试。为了避免被扣十二分，很多朋友想到了花钱找人消分。不过，随着最新的交通法规出台，驾驶证代扣分已经成为历史。新规定规定，在每个周期内，一辆汽车最多可获得三个驾驶执照消分，拍照取证是必要的。工作人员将根据驾驶执照上的照片和照片确认。帮人扣分，第一次发现会被依法扣留驾照6个月，罚款2000元。但如果你违反法律，第二次被发现，将在2000元以上的罚款到5000元，并且拘留15天，吊销驾照，5年不允许参加驾照考试。新条例还指出，对于一年内同一驾驶人为3辆不同号牌机动车消分的，或者说有3名驾驶人为同一号牌机动车消分的，将被列入涉嫌代替处理消分黑名单，进行重点监管，同时暂停其消分违法处理业务。也就是说，你想从朋友的驾照上借然后扣分，未来是行不通的。对于盗用他人或使用他人的机动车驾驶证或者卖分的现象，一经发现应当处10日以下的拘留，罚金不超过500元，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案件。新规定指出，一次违反满12分只能凭一张驾驶执照扣分处理，所以司机朋友平时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的行驶。其实分是小事儿，安全才是大事儿啊。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怀里睡得那么甜。 靠近了校园，可是他最近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酒。之前那时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有个爱她的男人要娶她回家。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优秀的人不是与生俱来就领先一步，也不一定比别人更加幸运，他们中的多数只是在任何的一件小事上都对自己有所要求，不因舒适而散漫放纵，不因辛苦而放弃追求。塑造自己的过程必定伴随着疼痛与辛苦，那一锤一凿终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新的一天一起加油吧。 情人又会遇见你，